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英国驻华使馆的丹尼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英国的留学。欢迎您，丹尼老师。 谢谢。 因为丹尼老师在他过往的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呢，是主要是在留学领域，现在是在英国的驻华大使馆工作。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丹尼老师会就英国留学的一些总体的概况啊，以及留学申请等等各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丹尼老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就是您在工作当中哈，因为对英国留学的了解，这个英国的教育在您看来哈，它有怎么样的特色，或者说什么样的孩子他更适合去英国留学？ 我个人觉得就是英国的教育在世界上来说都是非常知名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尤其是在英国的高等教育，我觉得它跟中国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区别，就是它特别注重孩子的这种学术水平。按照我们比如说在国内来说，就是他特别希望这个孩子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你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么可能跟美国相比，美国他更加注重你的这种发散性的思维，或者他希望你能够有很多的课外活动。 所以说在教育的理念或者说特点上是这样的哈，所以他会更注重像您说的孩子的学术，一些孩子可能更能够坐得住，或者说更能够愿意去学术的研究，这样的孩子更合适吗？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理论上来说他们更希望这些孩子呢能够比如说坐下来好好的进行学习研究，但是呢也不是说那种有发散性思维或者有创意性的孩子不适合到英国去，因为大家知道英国的基础研究一直都非常厉害，尤其是在近代的这个工业革命阶段，包括就是近现代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这些期间，英国有很多这种新的这种发明创造，其实这都跟它的基础研究是离不开的。它鼓励你有创新创造以及新的创意，但是同时呢又希望你是能够在某个领域能够深耕进去，然后同时呢又能够应用到实践中去的。 所以说其实英国的学校在这个教学上，他会把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和学校里充分给学生一些实践的机会，甚至是跟企业的这种合作做到很好的一个加强和这个实践结合起来。 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如果你是读这种学术类的专业，可能你不需要太多的跟这种产业结合，但是可能学校会给你提供很多这种科研类的机会。那么如果你是应用型的专业，那么学校就会给你匹配很多这种实习实践跟产业进行一个融合，更好的把你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所以说我们谈到这里呢，也会想到那如果是申请英国的学校，或者说英国的学校要对同学进行筛选的时候，他会用到的这些个考核的标准和体系可能是跟其他国家会不太一样。 其实如果你要看英国的这个申请，尤其是大学的申请来说，比如说大学的本科或研究生的申请，那么跟别的国家相比呢，他要求的那个材料相对来说比较直接，比如说你的高中阶段的成绩单，或者你本科阶段的成绩单，对吧？然后呢或者是你的英语成绩，那么同时呢辅助还有一些补充的材料，包括个人陈述或者是老师的推荐信等等，就他要求的材料其实并不多，但是这些材料呢足以能够让英国的这些招生官们很好的来考核你是不是来适合我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学生。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这个英国大学申请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材料，其实丹尼老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做更详细的一个介绍哈，比如说对于本科生或者研究生那申请 英国的学校，那我们到底会用到哪些材料，以及如果我们真的决定了去申请英国学校的话，那在高中阶段或者是申请研究生之前更需要在哪些方面去用功用力？ 我先总体来说吧，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就是成绩单，这个是肯定很重要的，无论你是申请本科还是研究生。那么就高中来说的话，其实英国目前我知道像今年刚刚发出的信息，英国是有两所大学能够认可中国的高考成绩，那么其他的大学来说他还是认可他自己英国本国的那个成绩，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高考在英国是叫 A level 这个成绩的话呢，它最后会根据你的综合考核然后进行申请。其实我觉得这个英国的 A level 跟咱们目前国内的高考改革是有一定的类似的，这要求高中阶段你就要确定好大学要申请什么专业。比如说有个孩子你想要学医学，那么你在 A level 阶段呢，很多学校会要求你一定要学生物或者化学。那么如果你在高中阶段 A level 你没有选择生物和化学，那么就意味着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申请这个专业。那么比如说还有其他的文科类专业，他可能要求你一定要学习比如说经济学，高中的学习的时候你就要确定好我今后要学什么专业，那么我就要开始进行这个我的 A level 课程的选择。那么我再到大学去学习这个专业，我就不会有后悔，或我也不会有反复。那么到了研究生阶段的话，因为你已经经过了本科的学习，一般来说英国的研究生是希望你能够在你的本专业的基础上进行深造或者是相关专业，他一般不会建议就是说你有太多的大的跨度。可能唯独有个例外，就是管理类的学科既招收比如说理工科的背景，也招收这种自然科学或者是文史类的背景，它都可以招收。那么这可能是一个例外。 如果是咱们在国内读高中的同学申请英国的本科呢？ 如果是国内的同学申请英国的本科，它一般来说是需要你再加一年的预科课程的，就是主要是指就是你国内的这个三年的平均成绩的话，需要达到可能一般是要达到比如说80%或85%这样的水平。 清楚。这个就是说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英国大学在招收同学的时候最看重的一点是成绩。另外的申请的材料还包括什么呢？ 就是另外比如说还有大家比较知道的有个人陈述，因为很多审核你材料的老师就是你专业的老师，他可能希望看到的是你真的在你的专业领域有做什么东西，而不是说你在你的课外的时候你做了什么的课外活动。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在本科阶段，那么你是要申请医学，那么你在写个人陈述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更多的写一些你接触到了比如说这个医院的里面的一些实际的这个工作，或者是你在高中阶段你就立志是要以后成为一名医生，或者是你有做过一些这种在医院的志愿者的服务，可能会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回答这个招生官你为什么要学习医学，或者是你为什么要来我这所学校学习医学。那么我们中国的孩子一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回答不出来，他会想我为什么要学习医学呢？可能医学比较好找工作，或者是可能医学就是我爸妈让我学的等等等等。 对， 但是这些答案都不是好的答案。 嗯， 就是如果你是真的要学医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可能某一个孩子， 看看我们招生官到底想听到什么。 他的父母可能是医生，那么他在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中他耳濡目染，他就被这个医生这个职业所感染，让他某一件事情触动了他之后，他觉得我以后要立志成为一个医生。那么同时他在高中阶段他有针对性的学习了很多比如说这种生物化学方面的知识，同时他也自学了很多医学方面的很多知识。 真的兴趣点在这里。 对，他的兴趣就在这儿。那么你如果这么来表述的话，你就可以很好的打动这个招生官。 就刚才那个问题，如果是我们没有做更多思考的话，因为我们家都是医生，我爸妈所以也希望我当医生，这个很多同学的一个直接的答案。 对，他很多会这么直接，但是你需要回答出来，就是说你并不是因为就是单纯的受父母的影响，不是父母希望，而是说你是受父母的影响之后，你自己真心的觉得这是我想要的。 明白了。 也有很多孩子可能父母是医生，但是他自己就是不想当医生，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很多。 是，所以就是说，那么再回到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所学校的医学院来就读？大家真的是认真去研究一下每个医学院它的课程设置的不同了。那么你去学习这个学校的时候，你是要很深刻的理解到我每一年要学什么知识，是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设置真正吸引到了你。 就会更加打动老师。你是真的是了解了我们学校的医学专业的设置的，你是有目的性来申请的，而不是说我就是想要读医学专业，然后我随便所有的有医学专业的这个学校我都申请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个个人陈述里面是很容易能够让这个招生官看出来的，这也是我工作了不同的学校之后慢慢总结出来的一点，尤其是针对那种特别世界知名的学校，他们就更加看重这个个人陈述了。 其实他说出来对这个学校的理解，还有对选择来这里读医学的一个原因，那么将来他能够很认可学校的课程，或者说这个孩子学习的稳定性和成绩都会是有决定作用的。 对， 对，这样的话就做到有的放矢。 就是个人陈述可能在丹妮老师看来这两点是特别重要的哈，尤其是对同学去准备这个个人陈述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我觉得。 对， 对， 对， 对， 还有哪要准备的材料，还有哪 一个，对，就是包括其实研究生的那个就是个人陈述跟本科也是可以就共参考的，因为研究生阶段你已经学习了本科的知识，那么你再要去申请研究生，这个选择就更多了，你为什么还希望在这个专业领域继续去学习，你一定要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因为英国的研究生只有一年的时间，它是非常就是说紧凑的课程，如果你给不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说，即使你在大学的阶段你成绩很好，你而且你是本专业，你想这么去申请这个一个名校的这个研究生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在个人陈述这一块，我真是希望就是各位然后能够很认真的问自己，就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或是我为什么要到这个学校来学这个专业。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两个问题回答好的话，我相信你的个人陈述会非常的好。因为其实个人陈述对于就是英国大学来申请的话，就是你向招生官去说明，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申请你这个学校，我为什么要申请你这个专业，那么我的优势在哪里，还有我以前做过什么。其实这几点的话你把它讲清楚就可以了，可能就一个 A4 纸的篇幅就够了。 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就除了个人陈述之外还要准备什么材料？ 然后还有就是推荐信，其实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对， 因为推荐信尤其是无论是在本科阶段或研究生阶段来说，它都有这个需求。那么很多可能同学觉得推荐信我就直接找我的老师来写就行了，那么这个情况还得要分，比如说如果你申请的是这种学术类的专业，尤其是比如说侧重于这种研究性比较多的专业，那么最好呢你能够去找给你教过课的教授，有做过相应的研究的，他来给你写这个推荐信。那么他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就说我觉得这个孩子在我这个专业领域内然后做到了哪些东西，什么样的层次，那么他这么来写。那么另外一般他是需要两封推荐信嘛，那另外一封推荐信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去找你的比如班主任或者找你其他这样的认可老师来给你写，这个更多是可以从你的个人的角度，比如说你的性格或者你跟大家的相处或者是你的这种学习的习惯啊等等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且现在呢很多英国大学他是以这种方式，他希望你能够提交一个你老师的邮件，他不需要你直接把推荐信上传上去，他是让你交一个邮件地址，然后由学校直接跟这个老师发邮件索要推荐信。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大程度上的保证这个客观性。 推荐信那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我找谁来写会更好，或者是说找到什么样的学术水平的老师，因为他如果是对同学有了解，然后老师的学术水平又更高，这样是更好的，对吗？ 如果比如说在研究生阶段，如果你是真的要申请那种研究型的硕士的话，那我个人感觉你确实是应该找一个在这种研究的这个科研领域内特别知名的教授来帮你来撰写这个推荐信，会更加有分量。但如果你读的是授课类的专业来说的话，其实不会那么的重要，因为你 授课类的专业是指， 对，就是在英国的话它分两种硕士课程，一种是就是普通的就是上课学习知识类型的，一种是你要去做科研项目的，就有这两种不同的类型，这也是有区别的。如果你是授课类的话，其实主要是看你的学术水平就行了，比如说你学了哪些知识然后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研究型的这个专业来说，它可能更需要你这个导师来给你更多的推荐，说你的科研水平是否真的很强，然后你有做过哪些科研的项目，然后是可以帮助到你最后来申请这种研究类的硕士的。 主要是这三种材料吗？ 其实就我所知的话，这三个材料是最核心的。当然了还有就是英语。一般来说的话呢，雅思成绩它都要达到比如说 6.5 或7分这样的水平，而且对单项都有要求，因为现在雅思是听说读写四项嘛，这个要求的话它很明确，你就直接到这个学校的官网上面去看就可以了。它不同的专业都有不同的要求，包括这个就是单项的要求也都非常的明确。 好。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之前在沟通的时候，丹尼老师也提到说这个本科申请采用的是一个 UCAS 系统。 对， UCAS 系统，这个可能跟咱们国内的这个志愿填报系统还是有类似的。对， 就是高考志愿的填报系统。 对对，很像。但是呢，就是英国是所有的本科的申请呢，你都要走这个 UCAS 的系统。就是当然了，很多学校也有自己的这个申请系统，但是呢，他觉得你通过 UCAS 的话，这样的信息会更加的这个就是通畅一些，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面，然后你可以进行五个大学的选择，然后最后再确定一所。然后就是确定一所之后呢，如果你不幸在最终出 A-level 成绩的时候没有达到这一所学校的要求，还有一个补录的环节。其实这个可能跟咱们中国也挺像的，但它有个名字叫 clearing，就是你把这些比如剩下的这些申请材料都 clear 掉，就这叫 clearing。所以这个环节来说的话呢，就是各位已经比如说填报了某一所学校确定了，但是你又达不到它入学要求，那你就可以走这个 clearing。 clearing 这个流程就是可以直接联系其他的大学然后进行补录。 这个都是在这个系统里边可操作的一些。 都是可以操作的，这个系统都是可以操作的。 那这个是必须通过的吗？还是说可选的？ 其实怎么来说呢，这个系统来说是大家都通用的，也是公用的。但我知道现在确实有个别的学校，其实你如果直接递交申请到大学里面去也不是不行，因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这个申请系统。但是你走这个系统来说的话，其实给你的这个机会就会更大，因为你可以同时申请五所学校嘛。你也可以单独一所一所递交，但那样的话就比较麻烦。 哦，就在这个系统里就可以一次性的去申请五所学校。 对对对，是五所学校。对， 那就是说从程序手续上会更简便， 会更简便一些。对，而且呢，这样的话对这个本科生，就是申请本科的这个高中生来说，就是要求会更难。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能上传一份个人陈述，所以这样就会更难，因为你不能有偏向性。如果你在你的个人陈述里面，比如说对某个学校有更强的偏向性，那么其实其他的大学的那些招生官都能够看得见。 就是啊。 对，那么在这里面的话，你更多是要强调你对这个专业的热爱程度了。对。 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来申请本科的时候，那申请的专业是比较唯一的。 是唯一的，是比较唯一的。 那就是说通过它来申请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吗？我感觉是。 因为就是可能英国跟中国有区别的地方在于，就是说那么这些孩子在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就已经确定好了他今后的这个职业方向，其实他的专业选择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一的，相对来说都是在一个学科领域之内的。就你不会说跳脱出去。 就是鉴于刚才您提到的说通过这个 UCAS 系统来申请的话，和一个一个学校的去申请，它实际在应用的时候比例或者说应用的人群， 其实大部分的英国的高中生都是用 UCAS 来申请。那么对于咱们国内的孩子来说，因为国内现在不是有很多这种 A-level 班或者是国际学校嘛，然后他们可以在国内然后单独这样申请。但是作为英国大学来说，他们也都是鼓励你通过 UCAS 来申请的，因为你的信息在那个上面其实就是能够就是说传递起来特别通畅。那么如果你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增加了你整体的这个申请的工作量。 好，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把这个英国大学的特色或者是说对于同学的要求，以及同学如果申请英国大学可以通过怎样的途径啊，还有准备哪些材料，丹尼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有层次的一个梳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聊，特别关注到哈其他的，比如说像去英国读书的一些费用啊，以及中英之间的沟通，还有脱欧对于英国留学会带来哪些影响等等，这些方面的信息呢，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进行探讨。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丹尼老师。 谢谢。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接下来请您收听外语广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归来》，为您讲述老中青三代的归国创业故事和家国情怀。 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归来。 1990年12月、1991年7月，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挂牌营业。证券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如今进入重塑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年轻一代，武阳希望成为一名梦想助力者，在资本市场更好服务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历程中，将自己创造的人生小奇迹汇入祖国发展的长河中。请听记者张义杰的报道，做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金融人，访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监武阳。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后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就在这一年，高中毕业的武阳带着他对金融行业的憧憬和理想，赴加拿大攻读金融与管理学士学位。 有一个文章专门介绍2006年的时候，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他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创立了孟加拉的乡村银行，给农民，特别是贫困的农民，他们做这种小微的贷款，帮助很多的农民脱贫，从小都被教育说要帮助别人，发现说通过一种行业或者一种职业能去帮助别人，这个行业我觉得应该是个好行业，学金融啊应该还是可以，也就去学了。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度共有近13万人自费出国留学，比2003年度增长了一倍多。武阳就读的西安大略大学成立于1878年，和哈佛大学并列北美案例法教育的两大发源地。4年的学习，除了专业知识以外，武阳最大的感受是， 因为加拿大是世界上算是文化最多元的一个国家了，那它这种多元的文化呢，让我呢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包容，还是学会了合作。 2011年顺利完成学业的武阳几乎没有犹豫，旋即回国发展。这个得到家人支持的决定，在他看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自己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犹豫，立马的还是回来了。大方向判断对了，那我觉得我应该尽早的还是回来，至少有2/3的同学们毕业之后立即就回来了。作为新一代的这种归国留学人员，自己的选择会更加的多元，我们可能不会再局限于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物质生活水平，而更多是从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啊，从自己的个人特点，就从理想方面去追求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去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的诉求，其实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 据教育部统计，2011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接近19万人，增长了近40%。与之相对应的是，海归的光环正在褪色，海带的字样不时见诸于媒体。对于和武阳一样的年轻留学生而言，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适应这样的落差。 刚工作的时候是有失落的，觉得说自己经历这么丰富，但是为什么仍然要做很多基础工作呢？办公室里打扫打扫卫生啊，打个暖水壶，其实不太明白。后来发现呢，其实很基础的工作，不管是在哪个阶段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工作态度的这种体现，这种小事上面都是可以体现出来的。延伸下来就是工作当中其实没有小事情。 从基层做起，从基础工作做起，从实体经济到证券行业，目前在第一创业证券任职的这个年轻人正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接近着自己的梦想。 金融作为一个社会生产的一个润滑剂也好，还是作为一个传导的血液也好，我觉得都是对各行各业还是能够起到帮助的，不管是帮助这种科技创新也好，我们也是积极从事这种扶贫的工作，我们主动的去建立包括扶贫基金啊，就去探索如何把金融去服务脱贫攻坚，希望都能过上这种富足的幸福的生活，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可能不是一个 dream builder， 但我是一个 dream helper， 就是我会帮助别人去实现梦想，我觉得这样就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这种进步了。 从出去到归来，一晃10年，如今的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增长模式的转变。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小微企业、三农和贫困地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武阳也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探索，希望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It's 1 p.m. Beijing time.